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在感应篇，我们读过前面那三节，推多取少。就是佛家讲的无贪，受欲不怨无嗔，受宠若敬是无痴，就是经典里面常讲的三善根。而这个地方，这三句十二个字，是教我们那三善根点落实，点将它用在日常生活中。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，这先不至于落空。凡人好难处在寂静的环境中，所以静中之乐唯有大圣大贤才能做到。凡人如果没有事，他就胡思乱想，就胡作妄为。是什么原因？贪嗔痴三毒烦恼，太重太多的现象，这个道理和事实真相，我们都应该明白，更应该要将这件事情改过来，这种才是修行的功夫。尤其是读书人、做学问的人，不善用心，学业道业绝对不会成就。我们看前人，半个世纪以前的人，光明龙居士、徐慧如居士，那些在家大居士，出家里面好像印光大师、帝闲法师，各位熟知的圆英法师、兴慈法师，这些人都是世间所讲的读书人、做学问的人，他们能将精神、时间专注在自己所学所修的法门上，老实说，一日二十四小时他不够用的，他哪有时间去打妄想？ 便有时间去做自己本分以外的那些事情。这些都值得我们参考，也值得我们警惕。所以佛在经论上勉励学人，第一要发菩提心，真正发菩提心的人修行正果，边使三大阿僧祇劫啊，一生绝对成就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，善财童子为什么能一生成就？真正发菩提心。真正发菩提心，用我们世间法来讲，他真正尽忠行孝，忠于自己的职守，这种就是真正发菩提心了。将你自己的本分事情做到尽善尽美，全心全力专注去做，那就是发菩提心。世出世间无论哪一行，一心专注就成功了，不单止成功，圆满地成功。凡是没有做到圆满，你没有尽心，没有尽力，三善根教我们顺系善心，顺系善意。善心是体，善心里头绝对无恶念，善心绝不是我们所讲的善恶的善，善恶的善不是善心。善心是真心，善心就是菩提心，善心就是清净心、至情心，里面无善恶。无真妄，无邪正。维摩经常讲的不二法门是真善，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俱为一处，是这种人，不是善恶里头的善人，善恶里面的善人，那差得远了，那是三善道的人，我们要认识清楚啊。心底纯真到极处，真情到极处，这种叫纯系善心，亦就是纯系真心，纯系清净心。善心起用，这种是善意，善意是第二义，善心是第一义， 善意是乜嘢？大慈大悲啊！从善心里头生出嚟嘅，呢一点我哋要懂啊！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，纯一善意。善意里头绝对无恶嘅念头。咩系恶嘅念头？各位一定要知道，自私自利嘅念头。呢啲系恶念，所有一切恶业都系从呢个念头生嘅。人冇自私自利，佢就绝对唔会做恶业。自私自利嘅根，上中经论上讲嘅我执。这个是根，是六道轮回的根本。只要有这个念头在这里，六道轮回就不用想出去了。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就是从这个根变现出来的，自作自受。这个根在上中里面讲我痴、我见、我慢、我爱，呢四句，各位细心去体会。我是乜嘢？我是痴，是见，见就是成见固执。傲慢、贪爱，我们现在讲的自私自利，佛家讲得更详细，这四个字就是自私自利。只要有一丝毫这种念头，你的意就不善，你绝对会做无量罪业，自己仲唔知道添。我哋学佛学乜嘢？就学善心善意，善心善意流露出嚟嘅系善行。亦就是表现在我们生活之中，生活是善行。表现在工作里面，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，无一不善。人能有这三种善，善心、善意、善行，跟各位讲，烦恼就没有了，习气亦消除，智慧生起来了。有智慧，你自然就能辨别真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善恶，你就有能力辨别了。我以前在这里讲过大陆上法轮功的事情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 就是一般人没有能力辨别。真妄邪正是非善恶，没有能力辨别了。如果有能力辨别，那一眼就看穿了，它是假的，是邪，是恶，是不善，哪个还会是理它？我讲的希望大家多听一下，老实讲，一次唔得，多听一下你就自然明白啦。我讲的呢三个善心、善意、善行，标准喺边度？如果你理解不到，你还是会落空。佛家大乘经典里面实在讲得非常究竟圆满，但是大乘经太多，我们只选一部，选一部无量寿经，或者选一部华严经够了，但是必须要深解义趣，将我们一生精力时间都投入去，你先有个入门之处。如果不是将全部精力时间投入去，讲老实话，你是不得其门而入，你只是在门外看下，门开安。为什么要叫全部时间投注？那叫一心，一心就能成就。你再没有妄想，再没有杂念了。凡夫都有烦恼，都有杂癖，烦恼杂癖这种现象就是情绪。所以我们观察那个众生闹情绪，情绪有高有低，好像波浪那样，有时平静一点，有时大风大浪起来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无始劫来的烦恼杂癖嘛。外面境界就好像风一样，你的烦恼杂癖好像水，一刮风的时候就起浪了。六道凡夫哪个不是这样？个个都是。心情永远是平静的，不是凡夫。凡夫绝对做不到。那在我们一般讲，真正有学问、有修养，学问修养在哪里表现？心平气和，永远保持住。这种是真学问、真修养。在我们佛法里面讲，真正能保持心平气和，不会胡思乱想，不会胡作妄为，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权教菩萨，他们伏住了，那真正是学问功夫到家了。他的烦恼习气并未断，伏住了， 佢嘅定，佢嘅慧，将烦恼伏住。如果烦恼习气断咗，咁系圣人。华严经上讲嘅法身大事，我哋学佛，我哋学经教，要用佢为标准。努力叫我哋喺呢一生中要证得圆教初住菩萨嘅果位。呢种事情系难，善财童子做到啦。佢亦系人，佢亦系个凡夫，同我哋有咩差别？佢能做到，就说明我哋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。问题喺边度？佢发咗菩提心，我哋冇发菩提心。佢一心一意学菩萨道，我哋虽然学菩萨道，仲日日胡思乱想。差别喺呢度，佢系一心一意学菩萨道，佢冇时间打妄想，所以我哋睇佢系真精进，唔系假嘅真精进。你睇五十三参，每参访一位善知识，佢嘅境界就向上提升一层。参访德云比丘，佢系初住菩萨；参访海云比丘，佢系二住菩萨；参访妙住菩萨，佢系三住菩萨。佢日日往上升，佢如果有丝毫懈怠，有丝毫懒散，佢就堕落啦。佢点能超胜？永远保持不断咁精进，所以人哋一生圆满菩提。呢个系世尊喺华严同我哋做出嘅榜样，说明无上菩提，任何一个人呢一生都可以证得。只要你学善财童子嗰种发心，嗰种努力精进，边个做唔到？人人都做得到。人之所以做唔到，善待大师讲得好好，总在遇缘不同。呢句话好重要。咩系缘？修学环境、生活环境，真嘅能遇到好嘅缘分，遇到好嘅善知识，遇到好嘅生活环境，好嘅同参道友，你呢一生绝对成就。你修学过程中冇障碍啊嘛，但系要遇到呢种殊胜嘅缘分，各位谂下几大嘅福报呢？我哋而家住喺呢个环境，呢、这个环境可以话相当殊胜啦，但系仲有啲人为难你，睇你唔顺眼，讲你闲话，俾你气受。我哋接触到心道上，我福报仲系唔够。比起一般人，咁我有福得多啦。我有咁好嘅一个修学环境， 总要自己觉悟，总要自己认真努力，一心向上，与人为善。我哋呢一生中，心善、意善、行善，见一切人只睇人哋善，唔睇人哋恶。我哋一生生活喺纯善嘅世间，你话呢种生活几美？嗰个人几幸福？所以幸福与否都喺你一念之间。你一念正，你呢一生过幸福美满嘅生活；你一念邪，你亦就处乱世啦。你嘅生活充满住荆棘，充满住苦难。所以我哋呢三句喺呢度做个总结，一定要学诸佛菩萨，以善心、善意、善行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。我哋所遇嘅冇一个唔系善人，我哋所处嘅都系善境界。净土华藏唔系就喺现前嘅咩？呢件事情就在乎我哋自己要觉悟。觉悟嘅人永远保持一念善心，嗰一念善心就系自己嘅真心，就系自己嘅本性。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，讲嘅就系呢件事情。佛教人修行就从三善根修起，无贪、无痴、无嗔。呢几句话佛讲咗万次都唔止啊！我哋听到耳熟啦，但系就系做唔到。做唔到嘅原因就系自私自利嘅念头冇放下，利益众生嘅念头冇提起。我哋而家出家人，出家人嘅本分是为人演说，我们自己的本分事情做不到，前日我们会见新加坡未来的总统纳丹先生，他跟我说他对佛教非常尊敬，他说佛教不重外表，重视内修。他说的话很内行，他清楚，他明白， 他知道佛法本分是自己认真修行，是用内功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就是佛教我们为人演说，演是表演，做出来给人看。所以我们现在讲经说法总题目，陈大使那天问我，你们的题目是什么？总题目是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这两句话就是世尊为人演说的落实。演是表演，做示范。我们要做到然后才能教人。你自己都做不到，讲那些经觉得难为情。难为情要不要讲？要讲。不讲你就惨了，你就没救了。每讲一次觉得难为情，良心发现，好事啊。如果不觉得难为情，那个人就麻木不仁，没了。仲觉得难为情，你那个人仲有救，你仲有良知啊。一定要讲，常讲多讲，慢慢自己不知不觉就契入境界。所以我们看到纳丹先生，他懂啊。我们如果能从这个地方落手，从这个地方认真努力，道业绝对会有进步，会有成就。特别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，如果我们一心在道业上，一心专注在自己本分上，这个世间的灾难会忘记了。我现在将《华严经》方文表解里面一段序文缘起印出来给你们同学做参考，你们去复印。你看看在这个艰难困苦的时候，人哋是点做学问的？日日做这种工作，乐此不疲。天下大乱的事，忙得干干净净。他点解会忘记咗？他心专注在他里面，冇去想第啲事情，人哋成功了。我哋而家如果专注喺经教上，天下太平，咩事都冇。境随心转，呢个系事实，绝唔系讲下嘅啫，千真万确嘅事实。呢本书你哋有冇？ 好，今日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